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二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将为大家播出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城市广播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富全教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3年内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待遇问题；校外培训机构有望实现全国联网查询，全国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完成率近60%；北京明年将按新国标启动操场建设，制定各区3到5年学校操场建设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教育部了解到，3年内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待遇问题不低于公务员。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均就教师工资水平作出规定，要求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多数地方建立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机制，认真落实中小学教师基本工资定期调标、绩效工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和乡镇工作补贴等政策，不断改善中小学教师待遇。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开发的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即将上线，各地审批的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有望通过平台实现联网查询。截至15日，全国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完成率近60%。教育部要求各地要用好平台，通过系统完成校外培训机构的摸排、整改、审批、学科类培训备案、社会监督等工作，面向社会公布校外培训机构的有关政策、白名单、黑名单、学科类培训班等信息，依托平台受理群众投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北京市教委日前印发《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建设管理意见》。2019年，北京市将按新国标要求启动中小学操场建设。市教委要求各区教委按照市级统筹、区级主责、先行试点、有序可控的原则，研究制定本区3到5年学校操场建设规划。据了解，新国标于2018年11月1日起实施，以学生健康为目标，解决了操场建设中存在的安全、环保、运动防护等突出问题。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报道。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丑是是尊重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在还没有实行保送制度的年代，他被华中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在没有读硕士的情况下，他被吉林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初，历时3年彻底解决了四维流行到七维欧式空间中的嵌入问题，将前人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画上句号。2014年，作为独立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 2017年9月，他在数学顶尖杂志《数学学报》刊登了与国外数学家合作的论文《弟子几何与正曲率》，因此获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特邀报告。2017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就是方富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富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我是主持人杨洋。那么今天我们走进首都师范大学，专访的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富全教授。您好，方教授。 哎，您好。 初二的时候就迷上了数学，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您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兴趣点了呢？ 辍学一年，说老实话，上初一的时候呢，我对这个数学包括很多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跟不上。到初二的时候呢，我有点发愤图强，觉得我应该来赶上，然后就通过自学，哎，发现哎，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就很快就能够赶上了。初二的时候，差不多把初三的课都很快都学完了。 后来就像我们刚才介绍当中说的，被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就当时的叫华中工学院，破格录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参加过全国数学竞赛，但是是我们安徽省全省的第6名，相当于是我们的地区的安庆地区的第一名，也参加过一些课外，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创新活动吧，一些数学一些活动，我想在这方面表现都是非常的突出。在当时我们的中学是安徽的重点中学，叫桐城中学。这个中学其实要说的话长一点，出过很多人才，包括像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就是这儿毕业的。那个中学就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氛围，包括很好的图书馆，所以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学过很多大学的课程，包括大学的二年级课程基本上我都学完了。 当时您是被破格录取的，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保送制度呢，是在83年的时候。 83年是 还没有这个制度呢，被破格录取到华中科技，对你以后的这个人生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其实说老实话，我当时到华中工学院，但是还有一点失落，因为毕竟这是一个 失落是吧？ 对，毕竟是一个工科学校，而且数学在那儿也应该来说不是那么强，是吧？我想也不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学校。但是因为什么原因我接受这样一个 offer 呢？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家庭比较贫困，我觉得我们就不能够失去这样一个好的机会。 大二的时候老师为您自己准备了一场这个考试。 是。 为什么会这么赶时间呢？您觉得 个人来说，我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从事我自己所心爱的数学。因为在大学里面毕竟除了数学之外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课你要学。我希望把这些更多的宝贵的时间能用到我自己的科研上。 去钻研数学这一门 学 科。 是。 那个是改革开放初期哈。 是。 那个时候您觉得整个您的这个个人经历跟我们那个时候时代的发展的背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呢？ 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话，我觉得我们那些青年人大概是17、18岁到20岁那岁，那些青年人我觉得理想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学好理科。我觉得那个时候整个的就是包括有一种欣欣向荣积极向上的这样一种奋进的精神。我想这个跟我们一直经过这个改革开放40年也一脉相承的，到现在我想是走向更大的更高的一个高潮。 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底色就给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那种向上的动力和勇气。 是一个奋斗的精神。 本科毕业之后呢，到了这个一个更为关键的阶段，从这个阶段开始我遇到了人生当中的您两位导师了。 对， 第一位呢就是陈省身先生。 是 当时他在南开办了一个叫数学研究所。 是 那个研究所据说是吸引了当时很多的优秀的数学人才在那里。 陈省身先生应该是国际的一个数学大师了。我想这个研究所的他当时的目标就是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这12个字的一个方针。我想他吸引了当时国内外我想最顶尖的一些数学家在那儿去讲学，包括像美国哈佛、Princeton 很多这样最顶尖的学校。而国内呢有一大批年轻人 但是有两个年，一个叫几何年，因为我是做几何的，大概全国的，包括像北大科学院等等一些教授啊，包括青年教师啊，包括研究生啊，在那儿，当然是大概有几百人这么一个规模，在那儿进行一个为期一年的这样一个集训。我们比如说几何年那个期间，八六年吧，差不多已经出了3到4位院士，都是差不多我这个年岁的，比如说像南开大学的张伟平院士，还有中国科学院的周向云院士，还有包括我本人，都是在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 都是从这个数学研究所出来的。当时您多大？ 当时应该不到22岁，21岁。 好年轻啊。那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数学研究在世界上是个什么水平呢？ 我想当时数学我们有一些基础，但是我想在整体来说的话还是处于一个追赶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想还是在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分支小的领域，可能有些个别的结果，个别的数学家做得不错，但是整体来说应该还是落后一大截。 但是您在那儿就做了一年吗？刚才 做了一年，对。 之后呢，又遇到了自己的一位导师。那么这位导师，我觉得应该说对您的人生影响应该是更大的哈。 是， 拓扑学专家哈，孙以峰先生，当时他想让您去出国留学，但是您拒绝了。 是， 为什么呢？ 是这个话要说回来，也比较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觉得哎，不管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哎，我一定都能做得最好。因为我很多，我前面也说过，都是通过自学，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能力，能够赶超，所以但是也是有这样一种勇气，觉得我可以立足国内，也应该也做得最好。 所以人家说您是土博士， 是 这个 土鳖。 那如果说现在啊，让您再选择的话，您觉得在那个20几岁的年纪还会选择，比如说我先去国外看一看吗？ 我想如果让我回头来选的话，我想也许我在国外要到国外去，比如说到国外最好的地方去留学几年再回来，我想也许这样可以走得更快。 更快一点 、我相信是这样的，可能也是当时自己是个人见识不够，另外一个个人有一种天生的这个倔强在里面，因为我是从一个小山村出生，对吧，是这么一个逆境当中长大的孩子，所以天性里面有一种倔强的成分，所以也听不大进这种长辈，对吧，长者的这样的话，所以呢但是就做了这种选择，但是我想我还是无怨无悔，尽管我想走着很曲折的路，经过对吧，作为一个土鳖也同样可以做到在世界上做到非常突出的成果，我觉得这也是说明我们立足国内同样也可以做得很好，做得最好。 那如果说对于现在的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年轻人哈，在开阔眼界方面，您会建议他们去出国看看或者怎样有更开阔的视野？ 我觉得现在跟当年还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随着这个互联网等这种资讯的这个发达，我觉得国内跟国外的差距跟当年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大了，因为当年我们比如说要查资料都只有到图书馆的翻阅这些杂志，而且那个也要滞后很多， 而那会儿计算机啊什么的 是也不那么又根本就没有， 对 吧，我觉得现在已经不那差别不那么大了，如果现在跟我的学生来建议的话，我觉得国内国外确实都这两个选择都可以，没有那么强烈的。 虽然说没有同意导师啊让您出国去的这个想法，但是还是爱才心切哈，孙以峰先生，于是呢他收您做了他的这个博士，博士研究生哈，这两所学校您觉得为您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条件？ 我觉得这两所学校有非常值得称道的，就是说为年轻人为有才华的这些青年人提供了非常宽松的一个环境。你比如说我记得华中工学院，对吧，是单独为破格提前毕业的话要专门打报告给当时湖北省教育厅，是作为湖北省教育厅的一个单独的文件，为一个 学生 破格为提前毕业，而吉林大学也是，但是博士答辩是提前答辩的，等于2年半就博士答辩了。 所以这两所高校为育人提供了很多的条件。 是， 其实现在的高校应该比以前更有钱，我觉得有实力了哈。 是。 那在培养就是年轻科学家的这样的项目上， 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据你了解，比如说在整个90年代，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随着经济的腾飞，我想中国的教育应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方面就是国家的教育的投入跟当年已差不多达到几十倍的那么这样一个规模，而且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给学生提供的条件，包括在研究生期间让学生出国去短期访问，我想这些为学生们开阔眼界来提供的非常更好的条件，比当年条件应该说要优越的多得多。 您曾经受邀哈、获得了一个这个45分钟的演讲的这个机会， 是 因为您和这个其他优秀的数学家还是国外的数学家合作了一篇这个论文哈、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也算是您在整个的数学的这个领域研究过程当中非常精彩的一笔。 是，我觉得我最大的快乐就是说我能够做出在国际上最领先的成果，这成果不仅领先，而且在历史上对吧能够留下呢。如果我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这当然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啊。能够受邀比如在国际数学家大会做报告，我做个简单的比方，这个差不多就是在我们的奥运会上拿到奖牌、差不多同样，因为这个会是4年才开一次、每次大概有100多位受邀做报告的、就差不多跟我们的奖牌数差不多，所以这个是每位数学家应该都把它看作自己得到国际整个大家庭、数学大家庭认可的那么这样一个标签，所以都非常的重视，作为一个很高的荣誉。一旦你对数学感兴趣了，你会都感觉数学里面有一些内在的美在里面。 作为中科院院士，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的这个副校长，我想您身上的这个担子不只是要潜心研究了，可能要为我们国家数学的这个发展、要为这个学校的发展更多的想一些事情了、包括一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改革开放40年了，您觉得数学这个领域变化在哪儿？同时什么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都兴起了哈，给数学学科会带来哪些机遇，同时有哪些挑战？ 一方面我觉得数学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越来越重要。 正像你说、您所说的、这个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个更加普遍的这个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想数学的这个更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核心的作用，是吧？那么另一方面的话，也给数学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些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带来的比如需要研究的问题，又给数学家提供了一些全新的一些研究课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更难，因为我们是有更加宽泛的这个 spectrum 去要去研究，对吧？但是另一方面的话，这种挑战也是机遇，就是给数学带来了一些全新的课题。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数学，我们说中国是数学大国，但是呢整体的水平呢和国外相比呢，像美国、法国啊， 是 还都是差一截的，人家是数学强国。您是否可以解释一下我们的这个数学大国它大在哪儿，人家的这个数学强国呢它强在哪儿，中间差了多少？ 好，我想我们大是表现在我们的体量大，那么因为你比如说看我们全国应该有1000多所高校，还有很多研究所，我想基本上每所学校都有从事数学的教师、教授，我想很多人也都是在做数学研究。我想从体量来说呢，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大国。如果说强国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差距，这强就是表现在高精尖上，对吧？我们最尖端的成果就是最高深最尖端的领域，这方面我们这些人高层次的人才我想还不够，这方面的体量还不够、或者这方面成果也还不够、 其实关键还是落实到一个人的问题上、就人才还是相对来缺乏。 是 2017年9月我们国家的双一流这个建设高校名单发布了，那么首师大的这个数学学科是入选了双一流的这个专业哈，这个学科建设，那么我想对于整个学校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是， 当时我们节目还采访过我们学校的这个老师、还有同学，大家都是欢欣鼓舞。 是 啊、 是， 这个双一流学科的建设，尤其是这次入选榜单哈、那么您觉着建设好这个学科最重要的是什么？需要什么？ 我想建设好这个学科，其实其他学科一样，不仅仅数学，最重要的是人才， 人才， 人才才是第一生产力。 嗯， 这个比如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里面多次有明确的表述，我觉得这才是核心，才是关键。 嗯， 科学技术创新的第一生产力，那么主要的是人才。 那么在人才培养上，首师大啊，目前就说你这个数学学科这个领域吧，目前有哪些，比如说在培养方面的一些措施啊，给大家给学生或老师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 我想我们要通过这个双一流的建设呢，把这个学科打造成一个特区，就是为老师们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这个教学科研的环境，另外为学生们呢来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师资课程，包括到国外进修学习的这样一个包括返学吧，那么这样一些机会。 老师们常讲，这是一个学科群 的概念， 对， 是 一个数学起来了，它会带动相关其他的学科。刚才你也说了，这是一个特区， 是， 嗯， 是。我想通过这个数学作为一个牵引，我们的计划就是要能带动，比如说统计学。我们的信息科学，以及进一步的辐射到我们学校的整个的理科学科群，对吧？整个的理科，那么更进一步的，甚至可以说，哎，通过这个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进一步的扩展到教育学，因为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在教育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应用。我现在是通过这么一个数学作为塔尖，带动整个的一个学科群，再进一步辐射到教育等等。 您觉得大概这个周期会有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成效？ 我想应该是也许在4到5年。 那么您觉得小学、中学和到大学哈，它各自承担的是什么样的任务呢？ 我想这个小学中学应该说呢，一方面是打基础，大学阶段差不多要拔高，最重要的就要培养学生他的这个独立的自学能力，包括独立的工作能力，他不应该光从课堂上来学习了，因为我们中学小学基本上还多数还是都是通过听课呀，做作业这么样一个形式。那么这儿我有个呼吁，我觉得我们中学的教学，因为前几天我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座谈会，就有清华的教授跟我说，哎，说我们比如现在中学的数学包括课程的设计啊，包括教材的设置啊，就有点像切线禅似的，一会儿这儿一段，一会儿那儿一段，然后到下一个年级好像又是同样的，就不成体系。 嗯， 所以在这儿我还确实感到还是比较忧心的。我觉得我们这个一定要把我们的教材，把我们的课程要设计好，因为数学是成体系的，数学的逻辑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数学最重要的是逻辑思维，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包括教材的修订，我想一定要认真的下大功夫把这件事做好，这个关系到我们千家万户。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走进首都师范大学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福全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 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低压到低压顶部的影响，扩散条件比较不利，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5到10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随着冬季的到来，最低气温总是一跌再跌，还好呢，大家期盼已久的供暖季准时到来了。但是习惯刷屏的蓝天却和我们玩起了躲猫猫，难道温暖和蓝天真的不能愉快的玩耍吗？今天呢，就来跟您讲一讲，到底啊，这个供暖和蓝天之间，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雾霾造访北京的因素有哪些？那么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重点区域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扩散气象条件的会商意见，预计今年冬季呢，极涡偏向西半球，欧亚中高纬大气环流总体以纬向环流为主，东亚的冬季风偏弱，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弱。我国北方地区近稳天气发生概率较高，污染物扩散条件偏差，京津冀大气污染扩散条件接近近10年的平均，但是比去年会偏差一些。这是气象方面。另外呢，从这个北京的地形来讲呢，北京是一个簸箕形的地形，北东西几乎三面环山，只有南面和部分东面向外敞开。当冬季偏南风较弱的时候，污染物自南边簸箕口进京后，受太行山、燕山山脉的阻挡，在北京地区积聚汇集。那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量大呢，是主要的原因。另外呢，在采暖季还有这个机动车以及工业排放这些叠加，推高了 PM2.5 的浓度。其实呢，温暖和蓝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采暖只能算产生雾霾的一个原因，我们还有很多减排的突破口，比如坚持问题导向，立足运输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用地结构的优化调整，以柴油货车、 扬尘、挥发性有机物等治理为重点，巩固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成果，实现平原地区基本无煤化，另外提高精细化水平，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等等。另外呢，我们每个人也可以通过少开一天车、节约一度电等等，举报身边破坏环境违法行为等，参与到减排的大事业中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1073 AM 1026